最可爱的人在眼前，要表的是蜜语和甜言。 亲爱的贝克贝克贝克妈妈， 溜溜的青山，淡淡的烟，缓缓的河水流向心田。你那最心疼的人在眼前，要亲的是谁脸蛋上面。最可爱的人在眼前，要表的是蜜语和甜言。 亲爱的贝克贝克贝克妈妈， 溜溜的青山，淡淡的烟，缓缓的河水流向心田。你那最心疼的人在眼前，要亲的是谁脸蛋上面。 公花破浪的穿呀穿呀穿，我爱到。